清楚感受。话说你左碰右碰都不够，恒性与热情什么都占有。全日爱，全日爱，离合每天接力赛，谈论爱，炫耀爱，谁又了解怎么爱？凭着爱，全为爱，难道理想国便会存在？都占有。